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分享 慢慢期待，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，分享我的爱。瞬间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我还是在等待。

人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，没有一个家。冬天的风啊，夹着雪花，把我的泪吹下。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，没有一个家。夹着雪花，把我的泪吹下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过了多少年华。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，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，没有一个家。冬天的风啊，夹着雪花，把我的泪吹下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过了多少年华。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小草正在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刚刚好，像我们现在暧昧，没道理抗拒的好，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刻。

继续锁定收听的是经典九六九早安听北京，我是泽林。铿锵玫瑰这张专辑是林忆莲历年来制作时间最长的一张专辑，从筹备到正式推出整整的用了15个月的时间，期间她经历了结婚生子等等人生大事。也特别喜欢这张专辑封面上林忆莲的感觉，独立自信美丽温柔，林忆莲铿锵玫瑰。 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

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 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、啊哦，就算回到从前，这仍是我唯一决定。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 在骗他眼泪，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，他最懂得努力吃喝靠沉睡，浪漫但却恐惧被幸运我们牵灯对，但眼见你责怪他的眼神流露笑容对不对，当真正愿意爱一个人，没法再爱更需要恨，要奋不顾身继续遗憾，谁计较有没有开过心，但不计代价爱一个人，大概我也免不了私心，痛苦使我兴奋，连错爱都吸引，亦显得我神圣牺牲作陪衬，开完一半口去问我受够没有然后，却不信还可更难受，曾经我松过手却又毫无力气走